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，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陶阳子破不了老头的棋局，一时间他很想拿出所有卖报的钱给他，只求得破解棋局之法。只是陶阳子很快想到，他是靠最后一个难局糊口的，能摆出这局棋自是不易，又如何可以提着过分要求呢？可是陶阳子眼看着棋局想来想去都是无法破解，对陶阳子来说，有棋盘和没有棋盘，有石子与没有石子，在计算上来说并无差异。可眼前看得明白，却是想破脑袋也无法想出，对破局的妙处实在心痒，就想得到左解，说什么也不想放手。陶阳子已钻了进去，知道这死活题里面学问之大，更想着老头棋力肯定高深，非同一般，要不如何能摆此棋局？于是便说：“还请您老收我为徒。”话说出口，又觉得自己还是非分。俗话说，教了徒弟，饿了师傅，他又何必收自己为徒，而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孝敬师傅的。老头收了手，你真要拜我为师？陶阳子听老头口气似乎是想接受他为徒，心里高兴，叫一声师父在上，便想拜倒下去。慢来，老头用手托住了他的身子，拜师可不是这样随随便便，须到一安静之处再行拜师之礼。这样吧，你如诚心有拜师之意，明天早早的来到这里等我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陶阳子喜出望外的应着，看着老头收摊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陶阳子去报社报了报，便来到城南歌舞厅前，只见老头已坐在那里，依然半闭着眼睛。陶阳子叫了一声师傅，他才应话说：“哪有徒弟比师傅迟来的？看你便无诚心。”陶阳子嗫嚅着，不知如何回答。老头说了一句：“明早再来。”又闭上了眼睛。陶阳子只好走了。这天晚上，陶阳子一直在小舅那里， 到医院查床后熄灯，他才离开。一径走到城南歌舞厅前，就在老头坐着的地方躺了下来。看着上空楼房之间的星星，他想到摆棋局的老头想着他将成为他的师父，避免生出一种亲近感。似乎这亲近感本来就存在着，有天生的师徒缘儿。他在小城的茶馆里听说书的，说到过张良给老人穿鞋的故事。摆棋的师傅也是想试一试他的诚心吧。随后他又去想那个无法破解的真龙棋局，想到深处妙处，竟一点没有睡意。黎明之前，街道仍沉在睡梦之中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陶阳子在朦胧之中突然听到有人立车的声息，车夫的小跑与牵在后面的车轮声，响声传到街角时，陶阳子定睛看去，发现那辆人力车迎面而来，一直到身旁的街边停下。人力车上跳下来一个身形玲珑的少女，少女朝人力车摆摆手，车夫就走了。看得出来，少女与车夫是熟悉的。少女一径朝他走来，陶阳子仰望着这个少女，少女背着路灯的光亮，面容隐在暗色中。陶阳子看不清她的模样，他动了动身子，想侧一点身子，让自己的躺姿好看一点。女孩走到他的面前停了下来，陶阳子有点诧异，不知他何意，只顾眼看着他。只听少女一笑，虽轻且脆。见了我，你还不起来？陶阳子翻身站了起来，他明显听到少女在说话，旁边无人，少女自然是对他说的。站起身来以后，他转了个身，能看清少女的半个脸了。只见她的脸色在暗中显得朦胧白皙，一眼看去，少女是陌生的，不知道她为什么叫她。你跟我走吧。少女的声音里带着轻笑，陶阳子在学校里见到的女生都是有着距离，不随便说话的。而眼前的少女与他们的年龄相仿，却显得特别大方，似乎她与任何人都可以说笑。我在等我师父呢，陶阳子说了，又觉得自己说得不清，少女怎么会懂得等师父的事儿？少女笑声响了一点说，就是你师父让我来领你去的。他的声音里另含着一点别的什么，似乎是与他开着玩笑。陶阳子弄不清暗夜里如何来了这么一个少女与他开这样的玩笑。如你不走，我可要走了。少女说着转过身去，一步就走动了。陶阳子心里着急，不知少女找他到底何事，听来像假，却又像是真的。要不是老头师父知道他在这里，他这么个报童，又有谁会找他？要说是拐子拐他的话，他的年龄也大了，再说，不可能是这么个少女。年轻的陶阳子心里偏向着相信少女，于是就跟了一步，嘴里说，你 真是师父叫你来带我的吗？信不信由你，师父只说必须在街上无人的时候带你去，你快点走，眼看着就会有送奶工上街了。送奶工是最早上街的，接着是倒马桶车。陶阳子有时送报送得早，也会遇上这两拨人。听到这个话，陶阳子不由加快了步子。听起来，少女的话很像师父的口气。虽然接触不多，陶阳子已经发现老头师父是一个怪人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仅走两步，陶阳子靠近了少女身后。陶阳子从小受着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育，还不习惯与少女并肩，落了半步跟在后面。那少女慢了一点步子，等她并肩，陶阳子更放慢一点脚步，还是跟在身后。那少女爽性停步，等着她上前来。陶阳子还是差了小半步站着。一对少男少女就这么对站着，少女只顾看着陶阳子。他们在一条巷子口，他半个身影隐在巷口的阴影里，半个身子在巷外的灯影下，朦朦胧胧的，有着一种特别的神气。你过来，少女命令着他。陶阳子觉得头脑晕晕的，又走近了一点，只顾低着头。你抬起头来，抬起头来看我呀。少女的声音里依然带着笑，像是捉弄人的笑。陶阳子不由自主地抬起头，就见面前一张笑吟吟的少女的脸，声音里又有着一点他感觉到的熟念。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少女半扶着身子，笑得颤颤颠颠的，仿佛要靠到他的身上来。陶阳子退后一步，仔细看去，看了一会儿，想起来，他是任秋。陶阳子这就放心地跟他去了，自然地并着肩，毕竟是少时的玩伴，见了他就有一种熟悉感。这时的任秋完全露着过去的神情，靠近着他，用低低的怕吵醒周围的声音与他不住地说着话。他说见他躺在檐头下，像见着一个流浪逃荒的人。他说他还没有见过他这么狼狈，见了女人却还像原来那样腼腆。他说道女人这两个字那么自然，显然他已认为自己是个女人了。陶阳子几乎插不上口，他最想问的是他的师父任守一在哪里，他也想问一问到底是不是老头师父叫他来接人的，又是怎么会叫他来接人的。他刚问了半句，他就打断了他，只顾说着他自己的。陶阳子跟着他走过一条水边的巷子，过了桥，又穿行在另一条两边院墙的细巷中。似乎他熟悉这里的一切。陶阳子走街穿巷卖报，也没有熟悉这么多的城市巷子。 你知道吗？我见到天琴了，她现在可神气了，一副乡下人的黑模样，却穿得格格正正的，时髦的来，看人的眼光也不同了。她倒是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，哼，不像你，我不对你说，你还是认不得我。原来是根本忘记有我这么一个人了。任秋带着一点轻嗔的口吻，陶阳子更说不出话来了。他像在城里待久了，什么话也敢说。他说我不像小时候的我了，说我漂亮，哼，还有嘴巴甜得来。原来他不会说话的，一开口就是乡下人的土腔调。陶阳子想到方天琴那天在愚园当众赢了棋，也许现在会被一些有钱的棋手请去下棋，就像当初有车来接自己一样。听任秋说到腔调，陶阳子感觉任秋的口音带着浓浓的苏城腔调，似乎是在城里土生土长的。苏城的吴侬软语比小镇的话更糯更嗲一点，他现在有点派头了，人是衣装，佛是金装嘛，还说要跟我去见我阿爹，我阿爹是不让我带人去的，我说办一个事儿，最多一个钟头就来领他去，他还是被我骗了。我躲在旁边看他，他等了我一刻钟就走了。他说着笑着，但笑声中又夹着一点埋怨。方天琴当然不会像陶阳子这样等人等上一夜的。你爹的呢？陶阳子好不容易问了这半句。哎，走吧走吧，你就只晓得问我阿爹。任秋的声音依然带着笑意，依然夹着埋怨。少女的埋怨中也有着微嗔的意味。陶阳子只有不说话，跟着他走。走过一座无孔的小石桥，城市的近郊多有这样的小石桥。任秋又笑了，说到了他的卖报。你知道我在卖报？我当然见过，有一次我还从你手中替阿爹买过一份报呢，可是你看到女人就只顾低头，我阿爹又不让我与你说话。陶阳子想到那情景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任秋总是让陶阳子有点窘迫。早知道你来城里了，阿爹知道你赢了许多的棋，后来又全都输了。你们在苏城？陶阳子很想问，他们是怎么会离开小镇的？离开小镇又去了哪里？又什么时候到苏城的？他可是一直想着任守一的，任守一就像他真正的老师。任秋继续说着，你不知道吧，我阿爹有满洲正黄旗人的血统，只是听到辫子军进京，他叹了口气就剪了辫子。说话间他们走在一座小石桥上，这里已到城市外缘，只见桥那边有一片竹子，竹子那头临水处有着一间木屋。眼前天已开始亮了，陶阳子一眼看到木屋的后门开着，门里坐着一个老头，老头